10单元。你会修电脑吗？ 第一部分。 生词。会。修。电脑。的。坏。上网。可能。病毒。绘画。你会修电脑吗？ 我不会，张华会，他修得很好。 张华，听说你会修电脑。 我会一点儿。 我的电脑坏了，不能上网了。 可能有病毒。 电脑也病了。活动。语音练习。 看看。试试。说说。听听。想想。尝尝。 第二部分。生词。下班。以后。常常。健身房。有时候。打。网球。刺。周末。空。一起。绘画。 下班以后你常常做什么？ 去健身房。你呢？ 我有时候打网球。 一星期几次？ 两次。 这周末你有空吗？我们一起打网球吧。 太好了。